来自认真的 Jolin 带来的这首 I wanna know， 也许你也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所以才会每天如此认真，每天都这么拼啊！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呢，希望有一首歌可以从电波中传出的那一刻让你轻松很多。如果想点歌的话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，农本多吉，晚上好。 还没走到最后，请别低着头，沿途间的梦是否有些不安和迷惑，有些应该紧握，有些该放手，为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。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，多些幻想，少一些犹豫的途径，路不该是疑问句，要比谁都清晰。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，就像爱从来不曾为风平浪静，未来就会见谜底，命运捧在我手心。还没走到最后，有些不安和迷惑，有些应该紧握，有些该放手，会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。哦，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，多些幻想，少一些犹豫的途径，路不该是疑问句，要比谁都清晰。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，就像爱从来不曾为风平浪静，未来就会解谜底，命运捧在我手心。 JJ 林俊杰的以后要做的事，这首歌呢也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点播的，他说自己有拖延的习惯，但是这首歌当中却跟他讲了很多时候也不要太冲动或者是着急，慢慢来也许也是一种快，只要有自己的节奏，有你的方向就对了。下面这首歌是我是徐静要送给他最爱的优哥哥，想对你说好久没见了，很是想你。我是小静同学。 可不可以不想你？我需要振作一下，几把 八九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，游来游去。 首年代久远的歌曲，但是依然道尽了一些恋爱当中特别需要对方的滋味。七八九月的天气还没有到来，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夏天有它的状态了。尤其今天北京天气特别好，而且呢还会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，非常平实的描述，是因为在那样的景致面前好像其他的形容词都不重要了，就是那么简单的美好。火木三三，你点播的歌曲，我最亲爱的。 我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，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。怎么样？每 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，想起你的模样，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？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，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让我亲一亲，像朋友一样。 看来张惠妹在唱《我最亲爱的》时候也会想起一些彼此之间经历的事情。对啊，能够有这样的坎坷之后，才会有一份顿悟，一份淡然，才会觉得我拥有了你最爱的开朗。生活在往前走，我们的一些难过的记忆也在一点点的放下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有一位听友今天晚上很想送给家人的。他说今天是老妈的生日，大家都回去陪他，自己却没有时间回去陪他，家人就缺我一个，很内疚，所以想点播一首歌送给亲爱的妈妈，对妈妈说声生日快乐，亲爱的妈妈。双子女，我觉得是很开朗的，老妈一定是性格特别好，一定理解你，有空就回家咯。让我们来听这首听了很多遍忍不住在心里跟他一块唱的妈妈，我爱你。 听说我还不懂事，维护我像一张白纸，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。虽然我有好多心事，却已不愿说与你知，我曾任性的白痴，你爱我的 当你开了你想说

少澎湃如海，如今成了感慨。谁的青春不迷茫？其实我们都一样。 每当听到和校园、和曾经青春有关的歌曲，可能都会让我们像看老照片一样，看到了穿校服的自己，或者看到了毕业最后一天，彼此遥望，不敢再多看一眼的眼神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聚有散，但是真正不会离开的人，无论距离的多远，都依然会保持一种情感的互动。章鱼大丸子儿，他想把下面这首歌呢送给好闺蜜王小仙。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。就算我忙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觉得 这首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闺蜜歌，今天晚上章鱼大丸子要送给王小仙，想告诉你，时间在走，任何事都会过去，支持你的任何决定，我永远在你身边。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 闺蜜、朋友都是我们后天自己选择的，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有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人分享，痛苦的时候有人分担，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单的。也许我们要的真的没有那么多，听着歌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幸福，那就是幸福的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。 然后还有两小时我陪伴的男左女右，如果有空的话请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。最后这首歌来自光良，右手边。 欺骗，因为我最喜欢你的双眼，那么美，不适合掉眼泪。要好好的去飞，不需要被我想念，我会默默的留下右手边的。